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。 第132章拒收。 李琴书今天听了不少人说生日快乐，但只有袁子峰说的这句让他心里猛地一悸。上一次听袁子峰说生日快乐的时候是一年以前了，那个时候两人之间还没有那么多的弯弯绕绕。李琴书看着他终于露出这么久以来第一个对袁子峰真心实意的笑容。 哼，谢谢。 袁子峰嗯了一声，飞快地把碗里的饭吃完，然后拿出自己准备好的东西递给李琴书。礼物是个盒子，这盒子一看就不简单，一看就是个戒指盒子。李琴书干脆直接杜绝了打开的可能性，摇头道：“ 这我不能收。 生日礼物，这有什么不能收的呀？”袁子峰一脸不解地看着他。 你如果送我其他的，我肯定就收了，但是这个我不能收。子峰，你知道的，我们不是那种关系。 袁子峰本来挺好的心情一下被李琴书这句话给惹得炸毛了，他眉头一拧，脸色顿时拉下去。 你也看到了，我今天相亲的林芝他挺好的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我应该会和他往恋爱关系发展。既然是这种情况的话，我就更不可能收你这些。 恋爱？袁子峰好不容易顺了的毛瞬间又炸，他眼神一沉，瞳孔里汹涌起来异样的情绪。不是，李琴书，你在跟我开玩笑？ 如果这让你觉得是开玩笑的话，我只能说很抱歉，我没有开玩笑。今天我和他聊得还不错，三观都挺合的，也觉得彼此很适合，所以…… 行了。袁子峰不想再听他在这儿提什么和那男人聊得不错，嘴唇紧绷成一条直线，一字一顿道：“你收不收？” 我还真是第一次看见你这种逼着人收礼物的。抱歉，真的不能收。 大概是他眼神过于认真，也大概是他所说的彻底激怒了袁子峰。袁子峰的眼神终于一点一点的幽深下去，双瞳深不见底。李琴书看着他道：“ 你待会儿……”“ 你不收是吗？”“ 抱歉。”“ 算了。”袁子峰一下站起身来，面无表情地打开窗户，然后狠狠地扔了出去。戒指盒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，紧接着悄无声息地没入了这片黑暗之中。袁子峰甚至没去关注它到底落在哪个位置了，反正也没什么用了。说是失落，倒也不尽然。袁子峰觉得自己心里更多的是无奈。他对李琴书有些无计可施了。 抱歉。 李琴书头一次觉得有些手足无措了。没事儿，正如你所说，礼物收或者是拒绝都是你的权利，我有权利买，你也有权利拒收。他近乎冷静地看了一眼李琴书，紧握成拳的手背甚至青筋暴起，竭尽全力地压制着自己的怒意。不收算了，反正留着也没什么意思。其实袁子峰自己都清楚，他这么干挺幼稚的， 但他就是忍不住心里的愤怒，忍不住想找一个方式发泄出去，这是他唯一能够想到的方式。袁子峰以为李琴书或多或少的会有点失落吧，但没想到李琴书看到他做完这动作之后，只是有些无奈地问道： 吃饱了吗？吃饱了我送你出去，你应该开了车来，自己开车回去没问题吧？ 真好啊，李琴书是变着法子赶我走呢。每一句话都是无微不至的关注，但每一句话都犹如一把软刀子划在袁子峰的心上。袁子峰幽深的瞳孔盯着李琴书看了半天，这才冷笑了一声：李琴书啊，说真的，我一直都以为你是个很心软的人，可我现在才发现，原来你这个人心硬起来比谁都硬，刀都砍不断。李琴书没说话。行，你不想让我再来纠缠你。他转身往外走，手砰的一声合上了房门。李琴书听到最后的话是：如你所愿。如他所愿。李琴书站在玄关的位置，正愣地盯着紧闭的大门，看了足足有半分钟，才颇为头疼地捏了捏自己的眉角，往后走去。他深吸了一口气，好不容易才将情绪克制下来，却又突然间想到了什么，起身往门口冲去。袁子峰是真的给气着了，一方面是气李琴书不要自己的礼物，另一方面却是气李琴书居然真的有了要跟其他人谈恋爱的心思。他李琴书都跟一个认识不过几天的人谈恋爱了，袁子峰折腾这么久了，这屁都没捞着一个，能不气吗？他最想不通的是，凭什么李琴书对别人就可以这么宽容，偏生对他却是如此的苛刻呢？袁子峰是真的想不通。他坐在车上憋屈了半天，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，在通讯录上翻来翻去的，愣是没找到合适的人，最后手指停在林天宇的联系方式上。赵子珍早出院了，林天宇应该在忙期末呢，不知道有没有空。算了，袁子峰心想，管他们有没有空，他现在不找一个人一起喝喝酒，他真的过不了心里那道坎儿了。林天宇果然在做卷子，不过听他说了会儿话便询问他现在在哪儿，俩人约了一个酒吧见面。来的人不止林天宇，还有赵子珍。林天宇有些不好意思地开口： 抱歉啊，本来没打算告诉他的，结果我出门的时候被他给发现了，就…… 啊。袁子峰才不管来了什么人，来了多少人，桌面上摆了满满一桌子啤酒，他将其中两瓶往前一推：来喝。赵子珍在他的面前坐下： 我大病初愈，就不陪你们了，待会儿负责送你们回去。 我不太会喝。 是哥们儿吗？林天宇吸了口气，有些头疼地看着这满满一桌的酒，最后道： 那我今天就舍命陪君子了。 赵子珍捏了捏林天宇的掌心： 悠着点。 袁子峰看着他俩的互动，觉得心里更酸了，又酸又不爽。 宝贝儿，怎么，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